这友谊，从没暗中取笑我无知，衷心感谢你，无论为他哭跟他冷战时，还共我一起说笑谈天。无奈只是我每听到某人名字，我有我不知所以，不懂当中意思，无用可怜我说句抱歉何容易，只恐怕仍然会错意。这失意，但痛苦只有我才知，衷心感谢你，同情或敷衍都不必多说，全部错都只怪我自己，傻痴痴。是这么的讽刺，明明是爱，竟要若无其事。但情是自私，爱一开始，又把我当做孩子。感谢你，常陪伴身边，分享这友谊，从没暗中取笑我无知。衷心感谢你，无论为他哭跟他冷战时，还共我一起说笑谈天。无奈只是我会听到某人名字，我有我不知所以，